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 第七十一集，盗匪解惑。论规模，河南境内最大的陵寝莫过于北宋帝陵了，而北宋帝陵里最好下手的又莫过于宋英宗赵曙的永后陵。带领钱三他们过来盗挖帝陵的人叫李逵，是黄河帮的一个小头目，他们此行真正的目标是永后陵旁边的皇后陵，因为北宋的皇帝和皇后是分开安葬的。永后陵虽然已经被无数人光顾过，但皇后陵总算好一些，兴许还能留下什么宝贝。李逵的想法是先从永后陵这里下手，摸清地宫的布置，再去皇后陵，这样就不至于走太多冤枉路，效率也会更高。如果他们能在永后陵里发现一条前人从未发现过的路，再挖点被前辈们遗漏了的宝贝，那就更好了。于是一行人说干就干，先是在洛河村附近摸清地形，然后趁着夜色就偷偷跑过来了。在此之前，洛河边已经有了河神吃人的传闻，夜里也不时从河边传来诡异的哭声。不过陵墓离河边还有一点距离，钱三儿等人起初还有些害怕，但潜伏了几个夜晚，见没发生什么事儿，也就没放在心上。他们没有用盗墓前辈们挖好的盗洞，而是自己另外挖了一条盗洞，方位也是李逵选的。这人在盗墓贼里称得上奇葩，居然识文断字，而且还看过北宋李攸写的那本《宋朝纪事》，对永后陵事先做过不少功课。据李逵说，他们选的那个位置既好下手，而且保证角度刁钻，从前也没人挖过。老大既然这么说了，小弟们肯定是要照办的。大家昼伏夜出，花了不少时间，越挖越深，轮番上阵，足足挖了一个多月，总算挖出了一个通往陵寝的盗洞。钱三儿因为经验不足，刚刚加入这一行，所以没能得到进去挖宝的机会，只能在外头放风。洛河村的村民虽然有看守之责，但他们毕竟是农户，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不可能天天守着帝陵什么也不干。再说又不是本朝皇帝的帝陵，朝廷不会派专人过来守陵，这使得钱三他们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开村民，肆无忌惮地进行着自己的勾当。盗洞挖好之后，李逵他们挑了个日子就下墓。那天晚上，钱三的师傅也下去了，钱三则依照李逵的吩咐守在外头，手里边拿着个白天刚从县城里买来的里面装着酥油鸡的油纸包。虽然鸡肉已经冷了，但并不妨碍钱三还觉得很美味，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夜晚，外头的冷风呼呼地吹着，他一手酥油鸡，一手揣着个小酒壶，躲在石刻后面的草丛里瞧着天上的月亮，也不算难熬。钱三儿还记得，当他慢吞吞地将油纸包里的鸡肉啃得只剩鸡骨头时，估摸着差不多也两个时辰过去了，盗洞里忽然传来一股若有似无的奇怪哭声，就跟他们之前听到的从河里发出的哭声一样，哭声诡异而恐怖。钱三想到自己的同伴们还在下面，就不由担心起来，但他又不敢违背李逵的命令，只好依旧在上面蹲守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也不知道等了多久，那声音一直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清晰，仿佛随时都有东西从盗洞下头冒出来似的。他死死地盯着那个盗洞，正当他紧张的心脏快要从嘴里跳出来的时候，盗洞里忽然钻出了一个人。钱三儿嗷呜一声，吓得整个人都蹦起来， 转身就要跑，身后却传来他师父的声音： 三儿，还不快来扶我一把。 钱三儿这才意识到出来的是人不是鬼，赶紧回过神，跑上前将他师父拽出来。在他师父后面又有一个人爬了出来，钱三儿定睛一看，是之前跟在李逵身边的卢胖子。 师父，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师父二话不说将他拽起来就跑，钱三儿不明所以也得跟着跑，卢胖子跑在后面，三个人一前一后拼了老命地往前跑，一直逃离那个盗洞大老远，都快到永昭陵的地界上了，这才堪堪停下来。钱三儿跑得半条小命都快没了，手里捏着的酒壶也不知道丢在哪里。他师父跟卢胖子两个人惊魂未定，满身狼狈，这才跟钱三儿说起他们在下头的经历。原来李逵他们一行人下了盗洞之后，很快就到达了永后陵的地宫。正如先前所料，永后陵上下两层地宫并不大，也早就被人偷盗一空，连根宝贝的毛都没剩下，就算先前有什么机关暗道也都被人破光了，总之就是空空如也。所有人在里头转了一圈，大失所望，正准备离开，李逵却在他们原先挖的入口附近发现了一条更加隐蔽的暗道，连着地宫下层，也不知道通往何处。出于贼不空手的心理，大家一致决定顺着这条暗道再往下走，看看有什么发现。这条通道十分曲折，而且并不长，当所有人还没看到到达出口的时候，就已经瞧见从下面隐隐透出来的宝气光子，大家都不由兴奋起来，觉得自己很可能是发现真正的宝贝了，便又加快了脚步。等他们到达出口时，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呈现在李逵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并不大的耳室，而这个耳室里堆满了如小山堆一般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目力所及，这里头光是夜明珠起码就有几百颗，照得整间耳室如同白昼，差点没闪瞎李逵他们的眼睛。李逵他们那个兴奋啊，本来以为自己要空手而回了，没想到居然误打误撞还有这样的奇遇。当下所有人一个接一个纵身一跃，跳入那宝山里头，尽情地将宝物装入自己的衣兜里，有些人甚至身上装不下了，拿了颗夜明珠就往自己嘴里塞，准备出去之后再吐出来。这些人也不想想，如果真有这么多宝贝，又有一条现成的通道，为何之前偏偏就没人发现，非要等他们来呢？财帛动人心，在巨大的财富之下，贪欲早已淹没了他们的理智。就在所有人欢呼雀跃，在李逵的催促下终于依依不舍准备离开之际，噩梦降临了。从师父和卢胖子语无伦次的描述中，钱三儿只能听出一个大概，听起来像是他们的动静引来了某种怪物，而李逵他们又从来没见过那么可怕的怪物。那怪物不知道从哪里被引过来，一进来就将他们一个同伴连脑袋带上半身都给咬了进去，那同伴连挣扎叫喊都来不及，身体瞬间变成两半，一半成为怪物的腹中餐，另外的下半身喷着鲜血倒在成堆的宝贝上。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傻了，不少人来不及反应，当即就被撕碎了身体。钱三师傅和卢胖子离暗道最近，反应也算快，二话不说转身就跑，不管后面的哀嚎声，将身体挤入暗道里，拼了命的要逃离这里。而两个人跑出来之后，发现除了他们俩就再也没有别人出来了。钱三惊恐地听他们说完，忙不迭地要求赶紧逃离这里，但他师父和卢胖子回过神后都有些不甘心，因为他们身上装的财物在他们不管不顾一心逃跑的过程中已经全部掉了个干净， 只要一想想那里头数不胜数的宝贝，两个人就觉得扼腕不已。回来之后，里面那段经历的阴影渐渐褪去。三个人合计了半天，卢胖子和钱三的师傅最终还是决定再下去一趟。一来，他们实在舍不得那一大笔财宝，就算能带上颗夜明珠出来，估计也足够他们吃喝享用不尽了。只要想想那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将来有可能被别人夺去，这种惋惜就足以盖过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二来，理亏他们一帮人都折在里面，就卢胖子两个人跑出来，他们回去实在没法交代，说不定黄河帮的人还会以为是卢胖子他们见财起意杀人夺宝呢，到时候就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卢胖子他们想要下去拿两件宝物出来，也好对帮里有个交代。钱三没见过那么多宝贝，虽然他听着也馋，可只要一想想李逵他们再也没能出来，就从心底觉得害怕，所以他力劝师傅他们不要下去。不过他说了不算，最终钱三还是被留在地面上把风。他师傅和卢胖子都觉得他们只要小心一点，发现危险就逃跑，应该不至于丢掉性命。为了保险起见，两人还又多带了两把匕首。钱三劝不动他们，只好继续待在上面。事实证明，但凡心存侥幸的人，最后十有八九都会遭遇不测。唐范他们昨晚遇到的那两个人，就是卢胖子和钱三的师傅。听完钱三交代的前因后果，事情已经变得明朗很多。唐范的猜测并没有错误，那弟弟的陵墓与洛河之间必然是有通道相连的，所以怪物可以在河里与盗洞下出现，那哭声肯定也是怪物发出来的，只要铲除了怪物，一切就太平了。但唐范他们的心情非但没有轻松起来，反而变得愈发沉重。因为根据钱三的描述，那地底下的危险恐怕是言语难以诉说的，否则李逵一行人多势众，拢共十几个人，又带着武器，虽然比不上锦衣卫这等一等一的高手，但肯定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秧子。然而这么多人还是说没就没了。那怪物究竟是何模样？你师父他们看清楚了没有？钱三摇摇头。 师父就说那怪物浑身黑乎乎的，好像是蛇，又比蛇大很多，而且还有脚，立起来都比我们要高，两只眼睛红乎乎的，可吓人了。小人的师父他们也只是看了一眼就跑，要是多看几眼那得留下了。 难道是鳄鱼？ 什么是鳄鱼？ 当本官没问。可就算跑出来又怎样？跑得了一次，跑不了第二次。他们第一回逃出升天之后，非但没有就此罢手，反而因为舍不得里面的宝藏重新进去，结果白白葬送了性命。不过这些贼人本来就是心怀歹意，冲着地灵而去，死得其所，也没什么冤枉的。一直没有开口的随州站在旁边，忽然问道： 你师父去的那条暗道确定是永后灵里的？ 说是下了地宫第二层再往下，但是不是永后灵的，他们没说，小人也不晓得。 老村长的死是最大的疑点，但唐范和随州两个人都亲自上手查验过了，他确实是自杀，并无外力所致。钱三儿也被盘问过了，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一伙人都是避过村人耳目进行盗墓的，根本不认识里屋那个死去的老者。姑且不论他是否说谎，唐范都让人将他带回城去，经由庞琦的手再仔细盘问。唐范对刘村长道： 先将你爹好生安葬，我们准备回县城，过两日再回来。你先不要将那盗洞填上，我们或许还有用处。还有， 让村民百姓没事莫要靠近河边，特别是夜晚时分，也不准弄些活人来祭祀，本官会留人在此把守，若是违令，便头一个要拿你试问。刘村长连连点头， 小的记下了。大人，您是不是打算带人下那个洞？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刘村长长揖道， 若是的话，求大人带上小人吧，小人还能帮忙指个路。 大哥，你疯了！ 旁边的刘家老二嚷嚷起来。唐奇鹤知道， 大人说话岂有你插嘴的份儿？ 唐范有些意外地看着刘村长，你明知道里面危险还要进去？刘村长虎目含泪， 好叫大人知道，小人虽然鲁钝，也知道俺爹的死肯定跟那里有关，自他从里边出来便跟换了个人似的，俺想给俺爹报仇。 何县令在旁边补充， 大人，下官头一回发赏金让人下去探路的时候，这下去的人里头就有他。 唐范挑眉，你下去过？刘村长点点头， 当时俺和另外一个人走了快半个时辰，那会儿已经到了第二层的工事了，也看到还能再往下的路，俺们又走了一阵儿，觉得心里瘆得慌，实在不敢走了，才重新上来的。 唐范在心里计算了一下，钱三说当时他在外面守了两个多时辰，他师父他们才出来，照这个说法，刘村长所用的时间差不多也正好快要到第三层，如此说来，两人的时间正好是对得上的，也都没有破绽。唐范就道，你孝心可嘉，值得称许，不过此事未有定论，本官还需考虑一二。村夫村妇无知愚昧，你身为村长，当领他们勿要惊慌，切不可胡乱散布谣言。 是，小人记得了。 唐范又交代了两句，就准备带人离开，却听得一人朗声道， 慢着。 尹元化走了过来， 敢问大人，这老头的死疑点重重，怎可允许他下葬？ 尹兄有何高见？ 此案如今已经很明了了，分明是这老头与那伙盗墓贼勾结在一起，默许他们在此盗墓，因为被人发现就装神弄鬼，捏造出河神来糊弄渔夫渔妇，如今事情败露，这老头就一死了之，以此来庇护家人。 他指着诚惶诚恐的刘村长道， 说不定刘家这一家子人全都有帮凶之嫌，应该通通抓回牢里去严加审问才是，怎可轻易放过？ 尹元化跟着唐范他们一路来到这里，又是晕车吐个半死，又是在小破村子里夜宿，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眼看唐范主导全局，向来跋扈的锦衣卫竟也心甘情愿任其驱使，他不免十分不服，心想若是再这样下去，自己跟过来还有什么意义？